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物体规律振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物音，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。掏出我的乐音，放送你的音乐。精英优秀，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 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这样几种人真的是让人佩服的不要不要的。那一种呢是控制自己体型的人，一种是能够按时睡觉的人，一种是说起就起的人，还有一种是说忘就能忘的人。你是其中的哪一种呢？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都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歌曲。接下来想要推荐给你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蔡健雅《越来越不懂》。

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

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望你会知，可知道我的心。